这场比赛，这场轮回主场的比赛，好像。 解说潘林十分小心的措辞，但始终没找出合适的描述。事实上，此时不用他讲，很多观众都已经和他有同样的感受。这是轮回的主场比赛，是他们的选图，对地形的熟练利用本该是他们本场比赛的一大利器。但是结果呢？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是叶修利用废料库里的垃圾堆和轮回三位顶尖好手展开了周旋，而这边这条夹缝原本是轮回两人想要夹击方瑞的所在，结果一转眼却又成了让他们两人进退两难的地形。怎么会这样？大家想不通。若说轮回轻敌，谁也不会这样觉得。废料库那边三位顶尖高手和叶修一人周旋，这叫轻敌。夹缝这边，就在云山乱和无双勾月对海无量形成夹击时，所有人都觉得这已经是无解的死局。谁也没想到，方瑞竟然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还能大做文章，竟然可以没有什么损伤的支撑到木雨成风赶来。这已经不能说是轮回的错。只能说是方瑞的发挥太出色，所谓超水准，那自然就是一般情况下意料不到的表现。轮回在这里布置的伏击已经足够细致，一开始先在窗口观察，注意到沐雨成风的举动后，才起了这样的心思。方明华的笑歌自若，才去和杜明的无双勾月做了交换，而后等方瑞的海无量出现，两人也没有急于发动。很有耐心地等海无量走得挺身，同时也是进一步地让他和苏沐橙那边拉远距离。每一个细节，轮回都已经考虑到，每一个环节，轮回都尽可能地做到完善。但是即便这样，他们还是没困住方瑞，还是没能如他们所愿地给予海无量重创，反倒是让自己陷入了危险的局面。 退！ 吕博元很果断地发出了消息。墙上是一种选择，但是地形不利，顶着这两个职业的攻击强冲风险太大。而且吕博元并没有忘记，星心不只是有方瑞的气功师和苏沐橙的枪炮师，他们还有一位主修鬼阵的鬼剑士，或许此时就藏在这夹缝出口。两人角色就算最终成功从夹缝中突破重出，也会瞬间被套满鬼阵，所以只能退，必须退。吕博远没有发完消息，就让云山乱拧身就走，他还在留意身前无双勾月的情况。无双勾月被沐雨成风轰到，正向下坠来，海无量已从他身下扭过，此时扭头回望，那模样一看就是要趁火打劫，他要确保无双勾月也能退走，确保杜明不需要他的支援。海无量果然停步，一向出招猥琐隐蔽的猥琐流气功师，此时却是大咧咧地抬起双掌运气，一副不紧不慢的模样。吕博远差点没忍住冲动，直接就冲上去。他知道这是因为海无量已在云山乱和无双勾月这两个角色的攻击范围外，所以显得无所顾忌。但是这个家伙也太气人了。这样气人的姿态究竟是怎么利用操作用角色传达出来的呢？ 聂龙波， 海无量终于出手，念气凝聚成龙，自他掌中推出，直朝着夹缝中的两人角色冲来。无双勾月刚从空中落下，因为看到吕博远的消息，杜明直接一个后滚的瘦身操作，此时翻身刚一站起，聂龙波已经直扑身前。杜明想也不想，立即操作无双勾月跳取，登墙借力再跳，可惜升龙斩刚刚用过，冷却未好，杜明没办法用一样的手法送无双勾月到仓库顶上，跳两跳也不过是能避一时算一时。这聂龙波可受操作者控制，杜明心知这种条件下是肯定没办法闪过的，只不过自己这一跳一避，对方若是要盯他的话，聂龙波要扭头，那至少是帮吕博远争取到了一点时间。轮回的两位选手在这紧要关头都没有忘了互相照应，吕博远没有让云山乱尽快离开，而是先确认杜明不会受制， 而杜明呢，却又利用自己角色在前这一点，帮吕伯远去牵制攻击。杜明做到这份上了，吕伯远的云山乱再不走，可就是枉费他的一番心意。当下不去顾虑那么多，云山乱转身急冲，轰！身后传来爆炸声，云山乱脚下不停，只是转视角朝后看去，就见到跳起闪避聂龙波的无双勾月又一次被爆炸的火光给包裹了。不是杜明忽略了苏沐橙的存在，他早料到沐雨成风的攻击肯定是不会停的，可是夹缝狭窄，真的完全没有闪避的余地，杜明也只能是让无双勾月挥剑斩去，但是爆炸终究还是会伤到他。看到无双勾月又一次在空中失去平衡，冒着硝烟落下，跟着就被海无量的聂龙波给吞噬，吕伯远心里难受极了。他想让云山乱转身，他想让云山乱冲回去和杜明的无双勾月并肩作战，但是他心里却又无比清楚这样的决定并不明智。他是舍弃了杜明，但这是不得已为之，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最终的胜利，而最终的胜利不是以某一个人为标签，是以全队，全队之中只要有一人能站到最后，他们就将是团队赛的获胜者，为了最终的胜利，为了冠军。吕伯远像是给自己洗脑一般，在心中不断地如此重复着，他没有再让云山乱回头，而是让云山乱全力以赴地向前奔跑着。他不喜欢自己的决定，但是他相信自己决定的正确。比赛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打，不可能只凭个人意气去做决定，他们在场上的每一个人所背负的都是轮回之之战队，还有无数支持他们的玩家粉丝的心情和寄托。前方才是出路，向前冲！云山乱冲出了夹缝，这才回头一望，虽然已知杜明的无双勾月凶多吉少，但是吕伯远的心中到底还有那么一丝期待，期待着杜明的无双勾月可以赶上来。但是没有，无双勾月远远地落在了后方，爆炸的火光依旧时有闪现，当中混杂着气功师延绵不绝的念气，无双勾月的剑光却也在当中顽强地闪耀着光辉。又一次，吕伯远有让云山乱冲回去的冲动，但是 加油， 频道里杜明发出消息，明明是他在奋战，是自己在借机脱身，但是此时竟然是杜明将鼓励送给他。吕伯远没有办法再看下去了，他怕自己真的控制不住会冲动。云山乱转身立即向着这附近的复活冲去，看到云山乱离开，杜明的心里踏实了不少，而无双勾月此时又被一击轰中，杜明拼命控制试图稳住，但紧跟而来的又一击让他到底还是没能控制住，无双勾月一个跟头栽倒在地，真是狼狈啊！杜明苦笑，他真的很希望自己能有出色的表现，尤其是在和星星的比赛里，不过看起来只能是这样了。左边是墙，右边也是墙，有相当多的剑技都施展不开，而直线距离上的刺杀，对手只要保持好距离，就一点威胁都没有。星星的两位经验都太丰富了，他们十分懂得利用眼下这个地形扬长避短。气功师和枪炮师这两个职业都没有太强的控场能力，所以这两人根本就没有要将无双勾月强行限制在这儿的意图，两人只是充分发动着攻势，利用地形让他们的技能都结结实实地命中无双勾月，以杀伤他的生命为主，附带的利用攻击让无双勾月的移动也没有那么自如。跑不了了，生命下滑得很快，而前方的路却还有那么长，杜明已经确信无双勾月没有可能活着冲出去了，将鼓励送给队友，而自己就用这仅余的生命为胜利再做出一点贡献吧。无双勾月突然反向翻滚，不再朝着出口，反倒是向着海无量这边靠来，方瑞连忙操作海无量后退，推云掌拍出跳， 翻滚起身的无双勾月直接跳起，但是紧跟着就听到轰鸣的炮声，银光落刃，无双勾月急坠，炮弹自他的头顶呼啸而过。落英式，对空判定极强，拥有强制倒地判定的75级剑技，此时却被杜明用自上向下的姿态施展出来，剑影缤纷落下，似乎就要削着海无量了。结果海无量就在这时一缩身，极其猥琐的一退，将这一剑将将避过。 让我摔一下能死啊？ 杜明这是完全放开了，垃圾话都喷出来了。这一击居然还是没中，让他相当不忿。自己这都快要挂了，舍生忘死的一击就不能让自己威风一下，刷点好印象吗？ 能死在我手上，你难道还不够帅吗？ 方瑞麻利地回道。海无量缩手推出裂空掌，念气似乎凝成了一个手印，啪一下闪现在了无双勾月的身上。游子还在空中的他顿时身形一僵，闪光百裂。方瑞真是一点都不带客气的，一看距离够近，瞬发大招，立即轰上。狭小的夹缝中念气也张扬不开，只能朝着有限的空间蹦散。闪光百裂之后，再接气功爆破，充溢的念气挤在夹缝中，景象都变得有些模糊了。但是沐浴成风之源的炮火却还是准确落下，和方瑞发动的攻击形成呼应。 妈的， 杜明忍不住在频道里刷了句脏话，带着一张黄牌警告退场了。